家的坏苹果，过期的男朋友， 只能堂堂陪我。 你是个坏苹果，朋友们都笑我，为何曾经那样的死忠？你家的坏苹果，过期的男朋友， 什么都别再说。 你是个坏苹果，好女生的损友，装傻不害羞。 如电力牵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的《忐忑》，孙晓一的《电子公路》，以及陈冠希的《你让我失眠》。 是我熟悉的曾经。 几分钟，我需要另一股温柔，快拉住我的手，别的车开了，有人催我，同样的公路，快一点找我，没有耐心了，人快要疯了，给我翅膀吧，我想要追。 Yes, I won't, cause the taste of your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dopest of dopes. Your eyes, your face, your smile, and even your curves got me feeling, baby, you on my nerves. I'm hopeless, feeling foolish, so come on, baby, come and save me. Let's win the hit of your love. 我很确定，就是你让我失眠，一整夜闹钟都是你的脸，终于相信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是这么样的

短促短促，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青春的残酷一天天，眼泡无限寻找满足满足。 走 ，This girl I need your lov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啊，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明天早上到。